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辞职，他会出任看守总理，直至新总理获得任命。大马国家王宫发表声明说，穆希丁中午觐见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历时30分钟。阿卜杜拉接纳穆希丁和内阁总辞。去年三月上台的穆希丁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辞职是因为他已经失去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又说希望新政府可以尽快组成。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81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1,33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3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3.8跌16.4，美团221.4跌12蚊，比亚迪股份253.6跌19.8，阿里巴巴180.4跌3.6，吉利汽车26.5.5跌1.9，小米集团24.8.5跌6毫，港交所489.2跌11.8，中国平安68.45系升1.35。友邦保險94蚊升1.15，中心國際24.05跌5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4，英磅10.792，瑞士法郎8.526，澳元5.714，加元6.209，新西蘭元5.477，歐元9.176。每百日元對港元7.1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1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3点，跌453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2美元，卖出1,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而家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东九龙走廊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在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北一带，包括在博览道东、会议道、红兴道和菲林明道天桥都是比较挤塞。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是车多，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是窝打老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6:54，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6: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杨立门点样睇民阵呢个嘅组织咧？应该点样评价佢？咁同埋即系而家解散咗，香港未来嘅社会又会系会唔会有咩唔同咧？ 系，虽然我谂好多香港人都某个程度上都预期民阵可能都唔存在得好耐噶啦，即系国安法之后。咁但系佢而家话解散咧，毕竟都系一个所谓时代嘅终结啦。咁、那个时代当然唔系好长，都系等廿年到啦吓。咁毕竟呢过去嗰廿年到咧。大大小小好多好重要嘅一啲社會上集體發聲嘅一啲，譬如遊行啊、示威啊等等啲行動咧，民陣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我哋所謂一個大傘嘅一個組織啦 ，umbrella 嘅組織咧就真係可以令到不同黨派或者係。就算泛民都好啦，即係佢哋嘅政見都有啲唔同，或者佢嗰個政策或者一個手段都有啲唔同。咁佢係唯一一個大家係可以放低自己嘅即係成見，就走埋一齊，就真係做一個好大聲勢嘅一個群眾嘅活動嘅一個組織嚟嘅嚇。咁因此就佢而家解散咗之後咧，就當然佢其實解散之前好多。佢里边嘅会员嘅组织都已经即系离开咗噶啦吓，咁、但系里边都仲有成几十个组织喺里边噶吓，咁变咗一个大嘅所谓大散型嘅组织咧就唔再存在啦吓，咁、以后个公民社会如果真系对政府有啲好大嘅不满嘅时候，系要组有边一个組織或者係力量係有咁大嘅組織能力，係可以引導一啲人去，譬如上街啊咁樣咧。呢個係一個新嘅情況嚟，我哋見到嚇，即係唔會再有咁大嘅組織啦。咁當然大家都會關心，咁我哋嗰個公民嘅權力係咪會因此削弱咧？咁樣咁當然有好多建制派嘅人出嚟講話唔會啦嚇，因為而家係呢個某個組織自己話唔做啫。市民都仲有佢自己嘅權利去表達佢哋嘅意見嘅，只不過就係可能個規模可能真係冇以前咁大啦咁。咁呢，我哋係拭目以待嘅嚇，即係我又覺得香港人嗰個表達嗰個自由咧都仲有嘅，渠道亦都有啦。起碼我哋仲有呢個節目啦，係咪？咁但係就你話上街，你話趁住某啲機會去搞。一啲嘢嘅，咁呢啲咧就我谂唔系冇机会，不过咧就已经有好多人即系金睛火眼，即系睇住噶啦。 系，所以而家情况系咁。睇翻民阵嘅历史啦，咁当然头先我哋提过话，23条嘅争议啦，反修例嘅事件啦，咁以至到系争取普选啊等等咧，咁都系好多年咧，即系一啲民阵发起游行嘅一啲主题嚟嘅。咁但系你细心睇下咧，其实喺呢啲嘅政治主题底下咧，其实喺參與民陣所主辦嘅遊行之中咧，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唔同嘅一啲嘅關注嘅團體嚇，關注唔同方面嘅團體咧，都趁住遊行嘅時候咧就表達佢哋嘅權力嘅佢哋嘅訴求嘅，譬如話一啲嘅性小眾嘅平權啦嚇，一啲嘅土地規劃啦嚇，一啲勞工權益啦，都好多咧， 組織都有啦， 係啊，都好多都係透過呢個嘅民陣搞嘅七一遊行咧，去到表達佢哋嘅聲音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話。如果是民陣這個平台是沒有了的時候、是不是說仍然有一個大的平台讓這些公民團體可以放在一起去到發聲呢、可以凝聚他們的力量呢、而另外就是即係譬如話咧，係民陣所搞嘅遊行咧，每年嘅七一遊行啦，係即係都算係最大型嘅遊行啦。咁、我都可以成為咗一個政府施政嘅民意嘅一啲寒暑表啊，啲人形容下，即係譬如話見到有幾多人參與，就睇得出咧，可能民眾對於政府施政嘅滿意程度有幾高嚇，又不滿程度有幾高，都有一啲人咧就係用呢啲嘅方法咧去到衡量咧就係政府嘅施政嘅咁。咁但係你頭先講啦，即究竟以後仲有冇咩嘅遊行可以做咧嚇？咁、或者即係香港市民嚇遊行示威嘅一啲權利，仲係咪可以保障到咧嚇？嗱、見到咧今日咧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話咧就外界咧就唔使擔心遊行自由被收緊啦，咁只要獲批不反對通知書同埋保持和平咧，仍然可以遊行。 行嘅，咁但系就强调咧，就唔应该利用游行带出其他嘅政治目的，同埋冲击或者系破坏社会啊。咁佢就批评咧，民阵以往多次举办嘅游行咧，示威过后咧都有暴力冲突，咁系冲击住社会嘅稳定同埋国家安全啊。咁究竟系咪即系民阵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评价，系咪真系佢搞嘅游行之后有啲咁嘅事件咧？咁而家冇咗民阵之后，咁啊之后嘅公民社会嘅发展又会系点咧？吓，咁不如都呼吁各位听众啦吓，如果对于呢个题目有冇咩嘅意见嘅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噶。先听一次新闻追踪。 好，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16日朝早11:09，立法会议席在新选举制度之下会增加到90席，立法会大楼需要扩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扩建工程预计耗资11亿7千万，预计2025年完工，期间将会在中信大厦租用楼层办公。 立法会都试过在外面租用楼层的，租金是由政府同业主去商讨的，亦都是以商业原则去定价的。根据以往的协议，立法会只是给1元象征式的租金缴交给政府。 下午12:30，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去北京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预计会审议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本地立法工作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妥当，特区政府都会很小心，既可以达至到反外国制裁这方面的目的，中央也都支持香港是继续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大的影响的。 对于民阵宣布解散，谭耀宗认为外界无需担心游行自由会收紧，但他强调不应该利用游行冲击或者破坏社会。 民阵在这段日子里面，他都搞很多大型的呼吁，人出来游行，最后也都带来很多暴力的冲突，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国家安全都带来冲击，特别在现在有国安法之下，是绝对不容许的。 本港今日新增3宗新冠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分别由瑞士、日本和马来西亚抵港，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民陣咧，尋日宣布解散啊！咁啊，各位對於呢個題目有冇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楊立門，我哋請嚟咧一位民陣嘅前召集人葉志顯啊，葉志顯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你就喺2017至2018年咧，就担任过民阵召集人啦。咁当时你系以大专政改关注组咧嘅身份咧，就系做呢个召集人噶。咁好啦，而家就民阵咧就系走到去解散呢一步啦。咁你不如都讲下你嘅感受啊嘛。 我自己感受当然系可惜噶啦，同埋即系都见住可能无论前几届嘅召集人或者后面，无论系陈浩桓啊或者欧乐轩呢啲。都其實入曬肉咁樣，咁其實呢一 part 都係即係梗係失落㗎啦。咁同埋第二個就覺得，即係香港冇咗一個比較具規模嘅民間團體去將唔同光譜嘅朋友擺翻埋一齊去傾，到底呢個地方點樣可以行得更好嘅即係平台。咁我覺得係好浪費同埋即係可惜咯。 嗯。對於咧就係國務院港澳辦啦、中聯辦啦，都指咧民陣係一個非法組織啦嚇，咁指嘅應該就係咧就係多年嚟都未有一個正式嘅譬如社團註冊啦咁，咁以至到咧亦都講話即係民陣咧係一個反中亂港嘅組織啊，又話咧就係去到做一啲嘅和平理性咧係一啲騙人嘅幌子嚟嘅啫，咁其實咧就係要對抗中央啊，係拉攏咧就係各路嘅反中亂港。港嘅勢力啊，係港獨黑暴攬炒嘅一啲主要推手等等呢啲指控，你又會點睇啊？ 首先我哋要即係講返一樣嘢，就係、如果呢個指控係成立嘅話，咁即係每屆嘅民陣召集人都曾經走過入去政府總部同執法機構去開會 compromise 一啲犯法嘅集會，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存疑嘅。咁到底警方係同啲非法分子會開會定點？咁呢個我相信警方係需要答啦。第二就係、我梗係唔同意話民陣係一個即係會有暴力效或者啲黑暴嘅，因為現實上民陣喺香港已經講緊幾十年嘅時間。咁佢如果係真係一個咁樣本質嘅團體嘅話，佢點會即係每次七一其實都 suppose 會出現呢個狀況？咁所以我哋觀乎一個歷史發展嘅話，就唔係，而係單純係一啲可能政局上嘅改變啦，甚至就係香港人對於個訴求唔同咗嘅一啲表達。咁所以嗰個我認為民陣只係其中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參與者對於公民社會嘅，但係你話佢係絕對嘅搞心，這個係冇可能嘅。 嗯，我見咧有啲建制派人士咧就係、想各界咧去到追查咧民陣嘅資產去向，因為即係民陣咧就係冇做一個嘅社團註冊啦，亦都咧就係冇係叫做向公眾咧去到公布佢哋嘅收入啊、開支啊等等啦。咁其實你又覺得民陣應唔應該去到交代翻啲資產點樣去啲去向咧？ 首先即係民陣呢、這個，譬如即係我自己做調查人嘅時候就係、每年民陣嘅經費其實佢係透過民間團體啦，同埋公眾嘅捐款去處理成件事嘅。咁第二嘅係佢其實亦都冇自己户口。咁所以如果即係警方或者甚至香港政府需要所有呢啲團體都註冊嘅話，佢係唔應該喺呢一年先提出咯。甚至就係呢啲資金嘅限制，你係應該提早同呢啲團體提出。咁大家就去思考佢未來應該點樣行，而唔係今年佢因為有政治任務或者即係國家對於香港嘅睇法唔同而突然間講呢一啲，甚至建制派其實佢都係喺香港即係生活咗幾十年嘅人，相信佢哋自己都應該察覺到即係呢啲問題幾咁無知咯，問出嚟。 我想问一问你啊，严生嗰杨立满吓，即系而家政府或者警方都话你哋又冇公司注册啦，亦都冇社团嗰个注册啦吓，咁亦都冇即系俾佢睇到，俾人睇到嘅一个账目啦。咁其实你哋有啲咩困难系去真系去跟住个法例去做一个注册咧？你系咪有啲咩一啲嘅苦衷系唔可以咁样做嘅咧？其实？ 現實上即係民陣，因為幾十年我自己都係一七一八年，即係叫做末代啦，即係係啦。咁所以其實佢當初點解冇呢個即係叫做決定？咁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譬如去到我自己嘅時候，我觀乎就係因為入面其實好多唔同嘅團體啦。首先，我哋每年亦都有唔同嘅團體去叫做出出入入啊，即係加入。甚至就係雨傘後，其實一大堆新嘅團體加入咗咁樣，咁所以呢啲位其實同埋民陣其實佢冇話真係直接使用到嗰啲錢嘅，其實都係透過成個平台大家開會傾去處理成件事。咁所以我就唔清楚嗰、那個即係當初。 但據我所知，警方係有即明文要求，即係你哋去解釋或者係要求你哋唔該你做翻個註冊啦，即係做個社團嗰個啦。因為你哋咁大個團體，你個組織力都好大噶，你每年都搞譬如七一遊行啊咁樣，統領四十幾個即係團體，又有啲即係可嗱，我唔知個金錢去咗邊啦。咁但係都有啲金錢上嘅往來噶嚇。咁你有人力嘅，又有錢，又有資金，又有組織。咁點解你哋唔去即係將你哋嗰個組織做得好少少，正規範化少少咁樣咧？ 一來就係其實即係本身民陣，即係大家點樣睇民陣呢一件事啦？要首先就係、即係民陣佢係即係入面透過可能某幾位朋友咁樣去做一個秘書處去處理事情嘅啫。咁所以同埋就係、如果話每年七一我哋其實都唔係真係直接組織到嗰啲群眾嘅，只係香港嘅群眾佢習慣咗七月一號會有呢一個大遊行。咁你觀乎就係其實咁多年。嗰、那個人數亦都有升有跌，可能有幾十萬，亦都有試過幾萬咁樣。咁你話呢個係咪組織力嘅體現？我係唔認同嘅，因為有組織力嘅體現就係佢嘅人數比較持平啦。第二就係你話如果警方係有寄信俾我，淨係可以講嘅就係我隔一封信都冇收過有呢個要求。 嗯， 如果警方嘅要求係今年先出現嘅話咧，咁佢首先要回答嘅就係點解咁多年你完全冇寄過呢信或者相關要求，甚至就係七一遊行前你叫我註冊咯，有冇叫過警方？完全冇的话，我系诚意嘅呢个疑问，去到呢一年。 但系佢哋以前对你哋嘅容忍，未必表示系以后都会容忍噶嘛。 首先那個是不是一個容忍啦，因為其實警方很喜歡就是說我有不反對通知書，那其實他會很現實說就是個權力在你那裡，如果你真的認為民陣是一個非法組織的話，我覺得你不應該容忍咯。他今時今日經常說的就是這些暴力零容忍啊，犯法零容忍，那是什麼問題呢這個。那還有寄封文書啫，那我們都可以即係收到之後再有我哋嘅反應，而唔係完全唔記咯。嗰、那個到底係咪容忍定係完全冇諗住處理？咁我嗰度有分別嘅。 葉志憲都想同你傾翻咧，就係即係好多人都話啦，係民陣係好多民間團體就係集合嘅平台啦嚇。咁而家民陣去解散咗啦，咁你點樣睇而家香港公民社會個發展咧？ 公民社會當然就係譬如我哋而家見好多我自己認識嘅。即係團體其實可能解散嘅解散，甚至佢亦都做唔到佢相應嘅工作啦。咁變咗呢、這個對於未來嗰個發展其實係有擔憂嘅。咁但係即係去到最尾，我哋都要相信翻住喺呢個地方嘅香港市民。咁佢遇著不公嘅時候，都會盡量嘗試去講翻件事。咁可能依家個壓力太大嘅話，咁大家可能叫做無能為力，或者覺得攰咗，咁我哋咪等待。有希望嘅一日咯。 OK， 好。葉志軒啊，因為我哋就嚟聽呢個五點半嘅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兩句好嘛？ 好，冇問題。 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收紧从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今个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生效，其中包括将目前列为中风险的 B 组指明地区，包括美国、孟加拉、柬埔寨、法国、希腊、伊朗、马来西亚、荷兰、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士、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和阿联酋，提升至 A 组高风险地区，只是容许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本港居民入境，并且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期间接受多次检测。另外，政府将澳洲由低风险 C 组指明地区提升至中风险 B 组指明地区，容许未完成接种疫苗的港人入境，但是需要检疫21日。另外，如果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入境人士，可将检疫期缩短至14日。如果同时出示抗体呈阳性证明，可将检疫期再缩短至7日，再加7日自我监察。警方上个星期采取反诈骗的拘捕行动，拘捕22人，连同早前调查期间拘捕的人，共拘捕54人，涉及119宗案件，受害人损失金额合共2150万元。警方说，骗徒犯案时会混合不同的行骗手法，有受害人首先堕入网上情缘骗案，骗徒取得他的信任之后再呃他投资，令到他将款项存入快旅户口，最终损失630万元。阿富汗大批民众在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总统府之后，涌到喀布尔的国际机场争相离境，期间出现恐慌和混乱。喀布尔机场管理局宣布停飞所有商业航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机场，防止出现抢掠。正在安排使馆人员撤离的美军已经接掌喀布尔机场的运作，几百名民众带着行李冲入停机坪，试图强行登上已经满载的客机，以及用来撤走美国外交官和使馆人员的军机。部分人甚至没有持有机票或者外国签证，美军向天开枪阻止。路透社引述多名目击者说，混乱之间至少5人死亡，暂时未知道他们为何丧生。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辞职，去年3月上任的他成为大马执政时间最短的总理。 穆希丁發表電視講話，承認自己失去國會大多數議員的支持，他會出任看守總理，直至新總理獲得任命。他又說希望新政府可以盡快組成。馬來西亞國家王宮發表聲明說，穆希丁中午近見最高元首阿卜杜拉，歷時30分鐘。阿卜杜拉接納穆希丁和內閣總辭。聲明說，阿卜杜拉將會根據大馬憲法規定，選擇一名在他看來會得到下議院多數議員信任的議員擔任總理。聲明又提到，阿卜杜拉了解到馬來西亞大多數地區疫情嚴重，醫療體系情況令人擔憂，因此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並不是最好的選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入境事务学院。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意外，龙尾入境事务学院。咁而喺港岛湾仔嘅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近英军中心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菲林明道近港湾道同埋博览道东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至於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坪石村慢線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車龍一帶消散，現在龍尾在星河名居。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的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則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在東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就排到近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路去皇后大道東方向的交通離家比較擠塞，車龍排到過了幾元。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車多，龍尾富豪東方酒店對開。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近果欄。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同埋馬鞍山路恆安村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陈富华 ，Quester。我希望点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为香港队打打气。香港人，香港队永不放弃。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民陣咧宣布解散嘅。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民陣一位前召集人葉志顯咧，就係傾緊嘅。而家請翻佢出嚟先嚇。葉志顯你好， 係你好。 係嗱，我哋頭先都有討論到啦，就係民陣咧，就係過去嗰十幾年嚟啦嚇，咁一直都有係搞呢個七一遊行嘅。你對於七一遊行嘅意義啊，即係對於香港社會嘅意義，你點睇呢？即係而家嚟緊可能咧就冇一個類似民陣咁樣嘅平台或者係組織去到申請呢個七一遊行啦。你會覺得對於香港嚟講又係啲咩嘅意義啊？ 即係首先七一遊行對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政治啟蒙嚟嘅。因為首先每年即係因為民陣個特殊性啦，佢入面其實係包曬差唔多香港泛民主派嘅團體啊、政黨啊、一啲比較新興嘅團體都會喺曬入面，咁佢哋都會參與七一遊行。咁所以其實喺入面我哋可以睇到其實一個社會嘅叫做縮影，就係、是、啊，我哋其實仲有啲乜嘢問題係需要解決，去令到呢個社會進步得更好。咁但係譬如依家如果冇咗民陣嘅話，咁可能我哋見唔到七一有啲乜嘢比較細嘅問題可以 raise 到啦，甚至就係啲比較大嘅具爭議嘅議題，亦都不能夠喺嗰個場合度叫做宣揚咁樣。咁譬如明日大嶼啊，呢啲比較具爭議嘅議題，其實每年七一都可能係變成一啲主軸，甚至就係之前講嘅全民退休保障啊，呢啲都會係七一嘅主軸。咁所以如果去到依家冇咗嘅話，咁我哋見到就係、是、啊，可能。即係個社會就大家比較壓抑啦，講嘅嘢可能淨係可以喺網上講啊，亦都要擔憂會唔會被即係告一啲叫做煽惑嘅罪行咁樣，咁所以就會有呢啲擔憂會出現咯。咁所以其實公民社會喺呢一 part 可能就會比較難去滋長啊，甚至就係有未來嘅發展，咁所有嘢都比較零散化。 但係即係譬如你見到即係譚耀宗、葉國謙都話，即係唔會冇遊行嘅嚇，都仲可以遊行嘅，只要你係合法咁遊行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嚟緊即係可能會未必會見到民陣咁大型嘅啲遊行咯嚇。你又點？ 行緊係咪？即係我諗而家香港好多人遊行都可以，平時都可以申請㗎，係咪？ 其實唔係冇申請過嘅，我諗即係唔同嘅團體。咁譬如依家就話有限聚令啦，咁但係又可以。即係警察又可以集會嘅，係因為私人地方，咁所以嗰啲位咪就係所謂嘅灰色地帶。咁我哋係處理緊個病毒會傳染啊，定係法例上唔容許遊行？咁即係譚耀宗可以講清楚啲嘅。我淨係見就係、是有疫情，或者甚至就係19年之後，基本上冇發生過一啲所謂合法嘅遊行，甚至就係街站本身呢啲。條街本身都係人㗎啦，咁到底街站係犯緊啲乜嘢防疫嘅法例咁樣？咁所以呢啲其實我覺得係未來大家需要慢慢去定義，而唔係純粹嗰啲 so call 建制派講一句，即係容許遊行就真係會有遊行發生咯。咁可以試下就係、是譬如你而家可以試下甚至民主黨去申請遊行，睇下派唔派可以試嘅。 好啊，多谢晒叶志显啊，多谢你。叶志显咧就系民阵一位前召集人嚟噶。咁啊，各位点样睇民阵解散呢件事咧？吓，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系啊，因为自己个人意见啫吓。咁我觉得民阵嗰、那个佢譬如七一啊，嗰啲发动嗰啲游行咧，去即系都算系成功嘅，即系佢系有一定嘅号召力嘅呢个组织。咁我相信佢19年前去成立嘅时候呢，即係佢发动过50万人即係令到游行啦，令到当时嘅特首落台即係佢有呢个成绩喺度。咁但係慢慢呢，佢可能就係因为佢嘅号召力咁强啦，咁慢慢呢就有一啲反中嘅地域性嘅组织啦咁我唔指明系边啲，咁佢就睇中咗，咁就即系嗱，佢未必同佢哋有联系，但起码如果佢哋好似借呢个即系反送中，即系呢个事件咧，佢能够发动到200万人出嚟嘅，佢起码都令到香港政府会出咗一个大乱子先啦，系咪？咁如果有啲人赞成港独嘅，咁啊可以乘虚而入咯。咁跟住有啲黑暴啊，嗰类事件发生，即系始终民阵咧，我觉得即系佢嗰个号召力咧，系俾人利用咗，即系俾一啲机构，俾一啲组织利用咗。 明白，系多谢黄生嘅意见啦。咁我哋不如听多位听众再讨论啦。有郑先生喺度， 系有主持人，咁我有两点想讲啦。咁第一点咧就系、是、其实听到民阵个消息咧，本身我自己土生土长系好耐嘅香港人，咁听到系一定唔开心啊。同埋我都对香港未来比较担忧，所以咧，好似你哋之前你哋电台咪访问过专家学者嘅，佢话如果即系游行咧，迟啲受到阻挠咧，可能。其他方法即係用腳投票啦，例如可以移民咁樣咯。咁所以我真係比較憂慮香港未來咯，即係除咗唔開心之外，因為我其實都明白，因為我自己本身未有小朋友，咁就我明白點解有小朋友佢哋會選擇咗走咯。咁呢個我係理解嘅。咁對香港未來亦係擔憂，因為人才始終全世界都係爭緊人才㗎嘛。香港究竟仲有咩優勢去爭啲人才啦？咁呢個係憂慮嘅地方啦。咁、 okay, 第二點啦，咁、 啊、 我想講翻之前你主持人咧。你在答辯之前呢咪講過好似是不是譚耀宗啊佢有個評論呢話香港人的遊行的自由就權利就不會受影響的。 無需擔心啦叫大家。 無需擔心啦。咁、我想問返啦之前未立國安法之前呢都是譚耀宗定是譚慧珠啊咪講咗話國安法嗰時係影響少數人嘅。咁而家因為國安法有幾多人俾人拉咗，甚至乎連保釋都保釋唔到，咁嗰啲仲係咪少數人呢？咁大家聽眾自己去評論咯。即係如果佢咁樣講，譚耀宗，咁我哋仲可唔可以信呢？因為我睇一個人咧個講嘅嘢信唔信咧，我自己我唔知主持人你哋啦，我自己淨係睇兩點嘅啫。 Okay, 第一樣就睇係好，第一樣咧就係睇翻佢嘅言行可唔可以驗證，即係有冇得 fact check。因為就算佢不斷講大話高。Okay,check record 唔好都冇問題，可以驗證的話，我哋唔會因人廢言嘅啲嘢，永遠都係可以咁啊，好理性嘅。係第二點就係、是，如果佢可以 fact check 咗，佢之前佢 check record 係唔好嘅，咁我哋已經 fact check 唔到，咁係咪仲信佢講嘅嘢咧？ 明白 多啦。 好啊，多謝曬阿鄭生嘅意見啦嚇。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嚇。電話旁邊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啊，陳勇你好， 係你好，大家好， 陳勇你好，點樣睇民陣解散呢件事啊？ 其实这个呢你应该说是到这个时间呢它解散都是很正常的。你会见到即是十几二十年呢都是没有注册的嘛。而且它自己都不注册。再加上呢就算讲今年四月份警方的牌照科都要求提供几项的资料啊它都不提供的。那即是说你根本都不注册的时候那就是你采取的都是非法团体运作嘛。即係其實某種程度有啲人就講，從來佢都冇成功註冊，可能而家都唔係叫做解散，即係話只不過翻翻去佢冇註冊，跟咗算數啦，係嘛？但係做一點，如果做咗違法嘅嘢咧，就算佢有冇成功註冊或者係咪解散咧，其實喺法律上都要睇清楚中間有冇一啲違法嘅嘢咯。但係至少我哋聽到好多市民講翻，佢解散咧能夠咧令到香港嘅黑暴不再來。另外咧，非法嘅嘢，大家翻翻去法治嘅軌道咧，呢、這個反而係好事咯。 嗱，首先咧就係即係民陣嘅現任前任嘅一啲人士都有講啦。咁其實過去多年嚟咧，警方都係有同民陣咧去到商討一啲遊行嘅安排嘅，亦都係多年咧就係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咧，俾遊行民陣所發起嘅遊行嘅咁。咁變咗係警方係咪多年嚟都同一個非法組織去到商討緊，同埋發一個不反對通知書俾一個非法組織咧？ 嗱，呢一樣要變咗要撥亂反正，翻翻去法治嘅正軌咯。如果當時我哋即係有啲市民都講㗎，可能要即係投訴當時任嘅警務處長㗎啦。即係話點解你係同一個非法嘅組織去傾咧？ 咁你覺得點解？你覺得點解係呢個時候去到撥亂反正啊？ 嗰、那個原因喺邊度咧？就係、是、因為你見到之所以有黑暴搞到香港，即係嗰段時間人人嘅生命都受到危害嘅原因喺邊啲咧？就係、是、長期香港俾一啲人咧逐啲逐啲嚇冰凍三尺啊嘛，唔係一日之寒，但係咧逐啲逐啲咧令到大家好似有法不依，然後執法部門咧又唔係好幾敢執法，結果到最後明明非法團體都要同佢傾，因為當時為咗政治嘅問題，甚至為咗大嘅包容啊，大家一齊去傾啦，就算一人行一步等等呢啲，先至逐步逐步行到今時今日，原來非法團體可以在香港運作咁耐咯。所以而家咧，你去到而家呢個時候，等於嗰個病情嚴重到致命啦，你不得不治嘅時候，所以 反轉頭睇，應該病向淺中醫。而家而且有國安法落地，所以而家咧，既然你做到咁大劑啦，想包容都包容唔到啦，咁變咗咪即係依法辦事，重新按照法律行事咯。呢種點解會造成呢個結果呢？其實民陣嘅責任咧，係要比其他任何一個團體都要大。 是陈勇，我想问一问我杨立门下。刚才有一位听众打来讲呢，就为现在建制派中人讲的东西都好不可信的，因为那时候国安法影响一小撮人，影响了很多人，有很多人都坐緊監啦，咁所以因此呢就而家话冇话影响到言论自由，即係民阵即係解散了之后，咁佢就唔信㗎啦，因为冇晒即係公信力啦，咁样。咁呢样嘢你点样回应呢？ 嗱，呢一種你會睇到咧，而家嗰啲係咪罪有應得先？ 嗯， 呢個係噶嘛。第二，佢話影響佢心目中嘅一小撮人係咪一個兩個係咁嘅意思啊？定係你而家見到基本上當時大家去遊行示威啊，甚至跟住非法團體啊，大部分係冇事嘅。而家最主要係咧，嗰個罪背後嘅罪魁禍首，而且仲有一部分咧，佢自己畏罪潛逃添。所以你咁樣比較睇下全香港嘅市民，包括當時係佢哋嘅核心組織嘅主要成員，都係相當少數係被繩之於法嘅。其實有啲市民仲同我哋講話，喂，應該多啲。但係呢一種咧，我哋覺得只要法律上能夠保障香港回翻去法治嘅正軌，保障到大部分市民，即係國家安全啊、市民嘅安全啊、香港安全嘅時候咧，即係話你只係集中一啲最主要嘅即係策劃者，我覺得呢個係最關鍵咯。 咁不過咁啦，即係因為國安法咧，而家都淨係得一單案就判咗啫。咁其餘就好多國安法案件咧，都係未進入審訊嘅程序嘅嚇。不過都想問翻陳勇咧，就係、是、因為咧民陣即係多年嚟搞一啲嘅大型遊行啦嚇，咁而家咧就佢嘅解散啦，咁大家都即其實好經常咧都將民陣同呢個七一遊行咧去到聯繫埋一齊啦。咁而近期咧就因為疫情嘅關係，都多次嘅遊行申請咧係被反對。被警方反對，咁變咗大家去開始關注呢、這個香港嘅遊行或者係表達嘅權利啦。咁你點樣睇呢方面咧？會唔會有影響？ 嗱，你會見到，就算而家疫情咁嚴重，就算去到只可以四個人去示威嚇、去請願，我哋自己都要舉辦嘅。咁變咗咧，仍然有，而且擺街站，只要你符合個防疫嘅要求，即係兩個人至四個人咧，然後而家基本上。經常地在街頭仍然有這些街站，即證明什麼呢？證明大家表達這些政治訴求的權利沒有受到影響，只是那些人會說得好像即以往那麼多人那種，但這個是疫情的原因。而且最關鍵一點呢，市民看得很清楚的是打砸搶燒黑布的那種，或者有一些呢叫做先遊行不批到遊行的尾呢就變成暴力的私了、打砸搶燒這一種呢絕跡啦！嗱，呢一種絕跡咧，係對香港市民嘅生命財產安全、對社會嘅法治安寧咧，係有百利無一害嘅。如果咁樣比較咧，呢一類型嘅非法嘅遊行同埋黑暴咧，永遠都冇咧。我相信呢個係最符合絕大部分市民嘅根本利益。 首先因為即係究竟即係民陣同埋嗰啲嘅暴力事件係咪有關係咧？相信可能都仲要有待去研究或者了解啦。咁而另一方面，其實即係係咪換言之，即係以後嘅遊行，只要係和平嘅話，咁可能係有一啲團體再次結合起嚟，係一個好大型嘅遊行嘅，咁仍然係有可能咧係獲批係咪？ 我覺得只要符合香港而家嘅法例嘅話咧。將來除了疫情過後之後呢，你會再見到的，這個是正常的權利呢，一定會按照基本法得到保障。 其實至於話嗰啲暴力事件啦，咁民陣其實佢哋都好明智嘅，即係佢好多時出嚟講咧，就話完咗嗰個時間，即係不反對通知嗰個時間之後咧，佢就會出嚟公佈啊，我而家民陣呢一個遊行咧就完畢啦咁樣。咁但係跟住咧就有好多嗰啲即係你所講嗰啲打砸搶燒啊等等嘅嘢。咁咁樣係咪可以？佢咁樣 執法部門調查清楚啦，即係佢咁宣布係用掩飾啊，定係有關係啊？我相信法律上會俾佢一個公正嘅結果嘅。 你都覺得應該要再追究翻呢啲咁嘅嘢，係咪？ 要查下清楚啊，因為佢而家宣布嘅係解散啫嘛，再加埋佢自己解散嗰內容講嘅咧，唔係我後悔做呢樣嘢或者我違法啦，我道歉，而係佢講緊我被逼噶嘛。 咁根本都冇呢一種，再加埋就算有啲市民同我哋講就係話一個人打劫完啦，殺咗人啦，跟住話唔好聽，我金盆洗手，咁呢個咧唔代表法律上嘅判決嘅，所以法律上總要有一個過程調查啊、審核啊、或者審判嘅結果，然後還翻一個公正嘅判決，咁有罪嘅咪服刑咯，冇罪嘅咪冇被人冤枉咯，咁呢個咧係要睇法律嘅結果先得。 系，你因为而家咧就系见到警方咧都出咗一个嘅声明啦，咁都讲到话咧系会继续去追究任何组织人士咧系咪违反咗，譬如国安法啊或者其他法例啊咁亦都咧就系因为之前咧就系问过民阵咧就系根据社团条例去到提交一啲成员啊活动啊资金嗰啲资料啦，咁而咧系民阵系未复嘅咁你觉得应该去追溯到乜嘢嘅程度先啱咧？而即系譬如话，即系可能民阵以往嘅一啲主事人，可能系咪要调查咧？咁而譬如话，去参与游行嘅市民啦，或者系其他嘅成员组织咁系咪都要调查咧？你觉得个调查个范围应该去到边度？ 嗱，最终可能要靠执法部门，尤其司法部门、法庭嘅审判啦。但系你问我自己嘅感觉，我接触市区、社区里边嘅市民嘅感觉咧，你最严重对香港伤害最大嘅就系过去呢两年啊，尤其黑暴期间啊，尤其一啲咧恐怖嘅行为。咁至少按照一般市民嘅理解，咁你呢两年里边呢种黑暴期间有冇一啲参与，有冇一啲背后咧推动？同埋造成咗港人嘅仔女咧，俾人誤導咧，跟手違法，咁叫人衝自己鬆，類似呢啲都係呢兩年為主嘛。咁至少呢兩年裏邊要查下清楚，相信先至俾大家一個真相同埋一個公平嘅結果。 嗯，好啊，唔該曬陳勇啊，多謝你嚇。陳勇咧就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啦，亦都係民建聯嘅副主席嚟噶。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民陣解散，你有咩嘅意見呢？ 有咩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有咩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咩比喺北极冰海拍独木舟更高难度？ 系一边要历险，一边仲要拍低佢啊！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喺之前无极行节目镜头背后嘅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民陣嘅解散啊！咁頭先都提到啦，咁之前咧警方係根據個社團條例咧，就向民陣咧就係查詢一啲資料咧，咁但係就未覆嘅。咁警方話會繼續去調查啦。咁而頭先咧亦都聽到咧，就係一啲嘅受訪嘉賓都講啦，其實好幾位嘅一啲民陣嘅一啲前召集人咧，咁都係現任前任啦嚇，咁都係係有一啲嘅案件在身啊，包括係陳浩桓啊、岑子傑啊、歐樂軒啊等等咧，都係有一啲嘅案件在身嘅，咁以至到咧，就係其實近期咧都有有傳出啦嚇，咁就係話有一啲嘅調查工作咧，就調查佢哋咧究竟有冇一啲嘅違法案件啦，咁所以咧就見到近期咧係有陸續好多嘅團體成員咧就係退出啦嚇，包括一啲嘅主要嘅泛民政黨啦咁，咁啊各位點樣睇今次即係泛呢個嘅民陣解散嘅事件咧嚇？我哋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林女士喺度，林女士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系，我就觉得咧，警方今次咁做系啱嘅。嗱，你民阵系一个非法组织啊，咁香港咧就系系一个法治嘅社会。你民阵系一个非法组织系铁一般嘅事实嚟啊，警方都要求佢交代啲数据同埋啲资金来源啦，佢冇办法交代到啊。咁正如正话有个陈勇讲啊，佢哋民阵呢早嗰轮嗰阵时呢啲游行啊集会都系和平嘅，咁和平警方系容许你和平嘅集会之法。但系你19年呢民阵呢佢哋呢就系每次游行完都有事发生嘅。咁你警方都要做嘢维持秩序。都要做嘢嘅，所以咧，警方咧就係要求佢交代呢啲係好清楚。 明白，好啊，多謝曬林女士嘅電話，我哋聽多一位爭取時間，有黃女士喺度，黃女士你好啊， 係你好， 請講。 我 就嚟70岁啦。 嗯。 我唔系喺香港出世，我27岁先离开大陆。 嗯。 嚟到呢度咧，我觉得我好喜欢香港，我好爱香港，所以我睇到有啲嘢唔对版嘅，我自己就会出声。咁由2003年开始，每年嘅7/1，我都会参加游行。 嗯。 有啲议题唔系我自己去最关心嘅，但系我都觉得嗰啲议题都值得。 咁今次民阵解散对你嚟讲咩感受啊？ 咁佢取替咗民阵都好啦。我谂我再生之年，我懒得喐嘅，我每年七一都会去同我话行一转。 吓， 嗯。 Okay. 我希望所有的香港人，爱香港的香港人，无论如何你每年的七一你都要去行一转，每年的六四入不到维园都要去维园行一 转。不过我想即都要留意那个的游行集会是不是就是一个合法的集会游行。好了，我们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以令首先讲路面的情况。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在一帶都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大欖。重複一次，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去大欖。而灣仔的菲林明道較早前去軒尼斯道方向近英軍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的，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另外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七咸道南的部分行车线，因为有交通意外是需要封闭的，一带车多，经过朋友都要留意了。这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三点跌105点。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易大中、顺腾国际、五谷魔方、景联集团和亚洲先锋娱乐。五大跌幅股份：新华联资本、新天地产集团、万亚企业控股、碧生源和东方大学城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5，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港金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74.91美元，卖出1,775.68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嘉龙村，同埋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咁而家下路嗰边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珠海学院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外勤湾。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青田交汇处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嘉龙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过咗博爱交汇处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咁而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啱啱收到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界限街近碧华花园。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有意外，龙尾界限街近碧华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两湾仔，车龙都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只是隧道口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落桥位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中环军营。另外，而家湾仔北一带包括系菲林明道、港湾道和会议道等等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噶。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在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田径的苏华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At One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们的 Number One， 放松一点共力就可以了。 第一名属于美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港队运动员在东京奥运拎到很好的成绩。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公布五项的措施，都是有关于发展体育。香港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 今次运动员很争气，显示了他的实力，他值得收这些增加的津贴。除了将来他的成绩越来越好，希望不断提升他们的所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养猫嘅听众，爱猫之人就问萧叔，猫猫发出嘅声音，我哋英文点讲咧？我哋英文通常咧，我哋喵喵咧，咁通常都真系喵嘅啫，即系 M E O W 呢个美式英文啦，或者 M I A O W， 有几时喵喵喵，我哋可以做一个动词又得，做一个名词又得。譬如我而家话呢只猫猫咧，the kitten meows softly。咁样咧，亦都就可以噶啦。另外咧，猫有一种发出嘅声音咧，就系、是、当佢系非常之舒服嘅时候咧，就有啲好似一啲好低频率嘅又细声嘅声音咧。我哋通常咧，即系有啲人叫做咕咁样啦。咁啊，英文我叫做 purr，p-u-r-r。咁你可以话咧，the kitten purrs softly when Uncle Charming touches it。咁先当小叔呢个咁有魅力嘅男子去掂一掂呢小猫嘅时候呢，佢呢就发出非常之开心嘅声音。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咁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啊，吓 系 杨立门啊，我哋想倾下咧关于系维港啊，吓咁啊，如果而家咧要喺维港度做咩嘅建设咧，其实系受到规管嘅，因为咧香港有一条嘅保护海港条例啊，吓咁啊，其实咧就已经系1997年咧就回归之前咧通过咗噶啦，实施到而家咧系都超过20年啦，咁而家嗰个法律嘅保护范围咧就系、是、东起咧就系、是、呢个嘅鲤鱼门筲箕湾一带啦，西边咧就去到荃湾青衣一带嘅咁。咁有啲人咧认为咧，即系呢个嘅条例咧就令到发展咧就冇乜办法进行啦。有啲人形容为一个紧箍咒添咁。咁如果咧就系、是、政府真系要喺呢啲地方咧做一啲嘅填海发展，就根据咧之前嘅终审法庭嘅判决咧，就必须要有一个嘅凌驾性嘅公众利益，同埋咧系冇可行嘅替代方案咧，先至可以喺呢个范围里面咧系填海嘅杨立门。 嗯，系啊，有好多人都将佢形容为一个紧箍咒啦，吓、啊。咁我哋一啲以前喺香港政府做过城市规划嘅一啲人嚟讲咧，的确感同身受，都系一个紧箍咒嚟嘅。当然呢个紧箍咒本身个立意系好嘅，即系话唔想将嗰个海港咧系建设得咁越嚟越窄啦。咁所有发展其实都应该即系同文明系有个平衡嘅。咁呢一个所以我哋都唔质疑佢嗰个嘅即系原意啦吓。咁但系当你嘅工作系要建设呢一个香港嘅时候，咁有好多工程系要上马嘅时候咧，咁而喺海港嗰度系唔喐得嘅吓，咁变咗你就要用好多方法，加埋有好多嘅时间啦，嚟到系去即系、就是、去解决呢一件事啦，就系话你唔可以喺海港嘅范围，嘅海港范围都唔细嘅，因为曾经亦都即系初引进条例嘅时候就唔系咁阔，后屘就扩阔咗嗰个海港嗰个范围， 1999年 系啦，扩阔咗啊，就差唔多即系、就是、去到鲤鱼门啊咁样吓，咁、因此就好多工程就因此都延误咗唔少时间，好似嗰个中环湾仔绕道啦，咁今天我哋见到。一条好长嘅，即系嗰条通道系好方便嘅咁。咁其实喺80几年开始筹划噶啦，咁93年都开始动工。咁但系咧就因为有呢个条例咧，就停咗好耐吓。后屘就有诉讼啦吓，嗰、那个有个协会去诉讼，咁啊同政府已经拗咗好耐，咁啊拗到终审法院嘅吓。咁因此咧就公帑支出好多啦，咁而嗰、那个条路亦都延咗好多年嘅，咁因此亦都讲嗰阵时讲话，即系嗰啲隧道点样收费啊，大家打通亦都讲唔到，因为都要等嗰、那个即系中环湾仔绕道通咗车之后，先见到嗰个真实嗰个交通情况咁样。咁如此诸如此类好多事都系咁样，尤其是最近譬如北角，即系嗰、那个嗰、那个行人路啊，即系喺个海边嗰个石木板路啊，亦都系因为佢有呢个条例，咁所以亦都浪咗一段时间，咁所以呢一、這个我谂公民社会系可以去讨论嘅吓。咁、如果有一个建议话系将呢一个范围系收窄嘅咧，我觉得大家见到而家嗰个土地嘅供应咁紧缺嘅时候咧，大家都不妨可以拎出嚟议论一下咯。 系，冇错啊！即系当然呢个保护海港条例咧，都令到咧就系维港一带嘅发展咧，可能有啲限制啦。咁但系其实政府都明白到咧，或者系特首林郑月娥啦，咁之前喺立法会嘅一啲答问之中咧，都系确认到即系呢个系即系呢个条例嘅诞生啊，系香港人咧就对于维港嘅一个热爱嚟嘅吓。咁、以及咧就系因应住咧就系呢个嘅保护海港条例同埋相關嘅一啲法庭嘅裁決咧，其實政府咧就係做咗好多嘢咧，去到檢視咧就係即係政府嘅發展有冇違例啦，即係譬如話啟德嘅發展計劃咧，2004年咧就係以一個不填海為起點咧去到檢討過一次，以至到咧就2018年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咧就做一個土地大辯論啦，當時咧都係排除咗，基本上就排除咗呢個填海填維港咧作為一個選項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啦，即係正如楊立門你所講啦，即係有 有冇需要去到調整、去到檢討呢個嘅保護海港條例嘅適用嘅範圍咧？嚇、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咧？嚇、咁都見到咧，就係而家有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啦，就係工聯會嘅麥美娟。咁佢尋日咧都係提出希望咧，就係提出一個嘅私人條例草案，去到咧就係修訂呢個嘅保護海港條例適用嘅範圍啊。咁究竟內容係點咧？嚇嗱，我哋電話18723111，咁各位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嚟講下，即係應唔應該喐呢個嘅，或者係叫做放鬆啦嚇，放鬆呢個嘅海港條例所適用嘅範圍，可以海港咧就係有啲嘅適度嘅發展或者填海咧，咁啊歡迎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啦，麥美娟你好， 你好 ，Raymond 你好， 不如請你講下你個私人條例草案嘅一啲主要內容啦。 其實咧係兩個內容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將1997年啱啱法例通過嘅時候咧，有一個中央海港啊 （Central Harbour） 嘅概念咧寫翻落個法例度，即係話其實我哋大家而家見到中環同尖沙咀嗰個海港嘅範圍咧，就係唔可以做任何工程。咁就係明確咧呢一個範圍，因為正如頭先都有講到啦，主持都講到其實大家我哋好多香港人都係對於呢個維多利亞港其實有嗰種真愛嘅，咁我哋真係唔想呢個海港越填越細，亦都唔想有一啲不必要嘅工程喺度做，咁所以我哋明確翻 Central Harbour 呢個概念。咁但係咧，而家喺99年嘅時候先俾呢啲，其實都解釋得好清楚。喺99年嘅時候咧，呢個法例再修訂。將呢一個維港嘅範圍咧，係擴闊到去油塘啦、青衣啦，咁就令到中間咧，其實一啲本來可以喺海濱度可以做到嘅便民工程咧，就係、需要時間耐咗啦，甚至做唔到啦。頭先你剛才有提到嘅啟德嗰、那個用地啦，又或者係東區走廊嘅行人板道啦，都係因為呢個條例咧，令到我哋需要用多咗好多嘅時間研究，甚至有啲人研究咗之後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期望，我哋嘅第二個內容咧，就係將Central Harbour 以外嘅維港嘅海域係可以賦權俾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去以公共用途咧嚟到去興建呢啲工程嘅，即係可以開展翻一啲工程。而當然呢啲工程如果要開展嘅時候，都會跟翻我哋香港其他法例啦，無論係城規又好，或者係環評啊有關方面嘅條例嘅制約啦。咁但係咧，呢、這個公共用途嘅概念咧，其實就係同我哋大家成日講嘅土地收回條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佢認為有公共用途嘅話，可以收回一啲土地，即係正如政府最近都收咗3塊地啦。其實嗰個考慮咧，同埋個用法啦，都係一樣嘅。嗰、那個法律嘅概念係一樣嘅。 你可唔可以講多次你譬如建議所定出嘅中央海港範圍係喺邊度嚇？點解會係呢個範圍？咁係咪同97年初訂立保護海港條例嘅時候一樣嘅咧？ 係啊係啊，嗰、那個中央海港嘅範圍其實就係97年呢個法例。修訂嘅時候，新訂立嘅時候嘅範圍一樣嘅，即係由西水去到灣仔，其實咧係都係最即係就係本來嘅 Central Harbour 嗰個概念咯。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保持翻呢個中央海港，我哋都唔會想呢個中央海港係受到破壞啦。但係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將呢個法例咧係能夠鬆綁，等到咧政府可以喺維港以外、中央海港以外嘅範圍咧，去做一啲便民嘅工程。 咁換言之，其實你係咪見到而家喺中央海港範圍以外，即係講緊即係東起油塘、西至青衣，係有啲空間係可以係放寬嚇，做一啲嘅可能係填海或者其他嘅工程，係咪有呢啲嘅空間存在呢？ 有嘅，其實好頭先講啦，譬如東區走廊嗰行人板道啦，其實如果唔係因為呢個條例咧，其實唔需要再做8年嘅研究啦。又或者好似啟德嗰個用地啦，其實大家都見到，其實觀塘過啟德咧係好短嘅路程啊，但係咧望都望到嘅，這麼近那麼遠。但係就係因為嗰個道路咧，我哋唔可以填海啊，所以連條橋咧，即係喺嗰個而家嘅條例咧，將橋啊起喺水面嘅橋都認為係一個工程，都係一個填海工程。所以連起條橋，無論係開合橋又好，隧道又好咧，都唔可以通過去。所以其實令到啟德都係因為咁樣咧，令個交通咧好唔方便，一路都用唔到，即係唔可以好充分咁樣發展啦。亦都係令到咧觀塘咧唔能夠再做一啲新嘅交通規劃。 所以我哋见到其实观塘区嗰个交通挤塞嘅问题咧，如果我哋可以松咗呢条条例，令到我哋可以喺海边做翻一啲工程咧，其实可以疏导翻观塘一带嘅交通。 嗯，啊，麦美娟嗱，我想问一问咧，嗱，早排政府都公布咗有好多可能可以填海嘅地方啦，香港即系好多地方都可以真系可以填海嘅，咁但系就当然系冇考虑过海港条例里面嗰个范围啦，嗱，咁如果你如果呢一个真系呢个草案真系通过咗，系可以放宽翻呢啲地出嚟，你哋会唔会其实都已经开始谂紧？如果真系通过嘅话，喺海港里面即系唔系核心嗰、那个那个海港个范围，系之外嗰范围，有边啲用地你系真系可以谂住去填海，同埋点填咗之后我嚟咩点样用？你哋有冇啲咩建议？成套咁样俾埋政府嘅咧？ 嗱，我哋而家今次呢个咧，主要就系修改个法例。关于填海咧，我哋明白啦。如果要再做一个填海工程咧，即系系政府或者有关外社会咧，都大家会再有啲研究嘅。咁事实上就正如好似你讲啦，其实以往其实喺呢个海保护海港条例通过之前咧，政府都有谂过去做一啲填海嘅工程啦。咁、但系就因为有个条例之后，就全部停晒。咁而家再谂个范围咧，全部都系喺维港以外，即系呢个条例以外嘅地方啦。咁所以我估即係日后若果呢个条例真係能够通过到呢，修订能够通过呢，咁可能政府就会考虑返以前佢哋一啲方案啦。咁、但係其实我提出呢、這个条例草私人条例草案个最终嘅目的呢，就唔係话就係要喺某笪地方填海，反而係我哋想扭松个法例，令到政府呢喺规划我哋海滨嘅用地啦，呢啲工程嘅时候呢可以更有弹性，就唔会因为呢条条例呢令到我哋一啲规划呢係受到窒碍。即係而家好多工程都唔会諗，政府好多部门都唔会諗，因为都知道諗咗出嚟都唔知道要搞幾耐嘅，咁所以就連喺規劃上面都受到窒礙咯。 係， 我諗明白咧，就係你提出就係話有一啲嘅發展嘅需要啊，或者係一啲嘅規劃嘅需要咧，係可以透過你嘅鬆綁嘅提議咧去到做到。咁但係即係我諗本來咧，即係一啲人士去到提倡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咧，就係希望咧去到保護個海港咧，就唔好越填越窄啦。咁而咧就係、是之前咧就係、是、法庭嗰個嘅判決亦都係講到話，是要一个凌驾性的公众利益才可以让政府去做这些工程。但是我想大家都关注那个的把关的问题。你现在提议就是说其实特首联同行政会议觉得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公共的用途，咁就可以去填海。咁其實會唔會話都幾令到嗰個事件啊，成為咗一個即係政府嘅意志，即係政府覺得有需要咧，就去填海啦。咁結果都可能會變成一個破壞海港、越填越窄嘅一個情況。點樣去把關呢？你覺得？ 兩點啦，第一咧就正如頭先我講啦，我哋唔係諗住修訂之後就要喺某笪地方做填海工程。事實上，大家都會相信係而家喺社會度，如果要進行一啲填海工程咧，就唔係淨係呢個條例鬆綁咗嘅，仲有譬如包括城規啦，仲有其他譬如環評嘅研究啦，或者法例啦，啲法定嘅程序咧，需要通過嘅。所以我估咧，就算真係日後政府要進行喺某笪地方嘅填海，就唔會好簡單咁就話我哋係特首同埋行政會議決定咗就做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而家講緊頭先我講啦，喺公共用途嗰個概念咧，其實就喺土地收回條例啦，或者我哋其他香港而家現行嘅法例裏面咧，都係同樣嗰個概念嘅。所以其實就唔使覺得咧，好似好求其喎，係咪佢哋開完會話要篤喺嗰度要做個工程就即刻做咧？我相信肯定就唔會啦，因為大家都會知道，當我哋係有好多社會上面有好多嘅聲音話政府應該引用土地收回條例去收翻啲地嘅時候，其實嗰種嘅考慮，政府當決定係咪收地嘅考慮，同當定係咪要發展喺海濱度起一啲工程嗰、那個考慮，我相信都係一樣，都係會喺各唔同嘅因素令到咧係符合到公共用途，符合到我哋社會嘅公眾利益咧，先會做嘅咯。咁所以就唔會係好輕易、好兒戲咁樣就開完個會就篤喺嗰度就話要起啲乜嘢啦咁樣。 OK， 嗱，阿米娟啊，就呢一個建議你哋個立意我明白啊。咁但係社會上都有不少即係環保人士啊，或者都有啲團體，即係佢哋都一定會極力反對嘅嚇。咁你覺得你哋得到即係大眾嗰個支持嗰個成數有幾高咧？呢樣嘢？ 其实我绝对不会低估那个难度。事实上就是因为呢要做这个修订是会引起肯定有很多环保组织或者其他不同的持份者呢就是他们会反对甚至攻击。亦都因为这样所以20年呢其实很多人呢私底下就算我估在政府里面一些的公务员同事他们要做规划的时候都明白这条条例是真的阻住了的是有些阻住他们的发展的。但大家都唔敢提出嚟话要检讨，连检讨都唔讲，咁就系因为惊啦吓，即系真系会有好大嘅争议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哋提出嚟嘅时候，我系完全明白嗰个难度嘅，但系咧总要有人提出嚟啦。我期望咧，我做咗第一步之后咧，如果社会上面大家可以理性咁样去讨论。嗰、那個我哋點樣去善用我哋嗰個海港，點樣去改到呢個法例，甚至如果政府話佢哋嚟啦，由佢去主持做呢一個修訂條例嘅工作咧，然後做一個廣泛嘅諮詢咧，我覺得咧都係更加好添。咁所以希望係做咗第一步先啦。我會陸續希望可以社會上引起社會上有一個理性嘅討論，關於我哋嗰個海濱嘅用地應該點樣發展咯。 好啊，唔该晒麦美娟，多谢你。 OK，thank you，多谢。 麦美娟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佢而家就提出咧就系话希望修订呢个嘅保护海港条例，咁就系话咧设立一个中央海港范围啦，而中央海港范围以外嘅地区咧，咁只要经咧即系呢个特首联同行政会议吓，即系觉得嗰度有一个嘅公共用途，再咧经呢个嘅符合呢个城规同环评程序咧，就可以咧就系进行一啲嘅填海工程啦。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楊立文頭先你都預計下，係咪都可能會遇上一啲嘅反對聲音咧？係咪啊？ 會啦，因為好多輪嘅訴訟都見到即係我哋香港已經公民社會，尤其是一啲即係環保分子咧，都係對呢樣嘢係好敏感嘅，即係對海港呢樣嘢好敏感嚇。咁因此而家我唔知啦，即係提出嘅，譬如話政黨啊等等，可能都會見到而家香港嘅政治個局面都變咗啦嚇。即係如果你要改例，以前都我諗肯定都好難搞嘅。咁但係而家既然即係立法會裏邊，即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反對派嗰個勢力可能削弱咗之後咧，可能就易啲咯。 好，電話18723111。 早前已经被纳入宣言的东基都和另外五个府县宣言有效期直至下个月12号。日本新增148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东京都有2962宗，较上星期一多78宗，是录得最多确诊个案的星期一。全国的新型肺炎重症患者达到1603人，连续四日创新高，其中268人来自东京都，连续七日创新高。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要拎首先讲交通意外，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苏屋村。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园道。反方向去大角咀咧，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彩虹道。而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不过咧一带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朗翠园一期同埋龙门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后少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是丁九。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大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 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分别排到北角码头同埋太古城。九龙入口咧，龙尾就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窝打路道近罗福道，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就比较车多，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嘅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沙埔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博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 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社署咧要求咧安老院订立特别关顾嘅住客名单。罗生你好， 院舍最缺乏嘅就系人手，硬硬要做呢个名单，用咗好多时间喺文书啊各方面，老人家佢哋又冇时间去做。 方先生， 劣质嘅私人安老院有啲大小便室咁，有佢噏住啊，政府资助咧就轮得嚟，好多都死咗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維港嘅問題啊！咁啊，頭先就訪問咗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啦，咁佢就提出咧一個嘅私人條例草案嘅修訂啦，咁就希望修訂保護海港條例，設立一個中央海港範圍嚇，咁就中央海港範圍以外嘅維港咧就可以鬆綁嚇，咁如果有填海工程嘅話都可以做到啦。咁大家點樣睇呢個嘅情況咧？呢、這個嘅建議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咧。一起傾下噶，咁啊楊立門啊，我哋睇翻即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咧，頭先都講啦，1997年咧就係回歸之前咧就喺立法局就係通過咗，去到1999年咧亦都係有一個嘅修訂啦，咁啊擴大嗰個保護嘅範圍，到到而家咧麥美娟嗰個嘅中央海港嘅範圍咧，就係、是、其實係回歸翻咧就係97年之前咧嚇通過嘅第一個版本嘅保護海港條例嗰個嘅保護範圍嚇，咁究竟大家點睇咧嚇？不如都我哋請一位。啲朋友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咁啊就系保护海港协会嘅副主席啊徐嘉臣，徐嘉臣你好， 你好， 系点样睇麦美娟呢个嘅建议啊？ 佢嘅意见咧，好似将历史倒流，香港政府将嗰条法律咧扩充到全个海港，系一个好明智之举。而家行翻转头咧，我系大大不明，因为条例呢20年来咧。進行得很好，因為有些條例呢，所以我們維港仍然保留到，如果不是今年變成為何了、所以現在他這樣做法的呢，如果再填下去是誰人受益呢？不是香港的大眾，是哪些人可能是賣地而可以發展，可能發展商方面受益，但絕對不會香港市民，因為香港市民這10多年來呢已經享用到維港，而兩旁 發展得好好，每笪地方市民都知佢哋個海濱要好好地為佢哋，好多設施都成立咗，係絕對冇問題嘅。 不如都请你讲下一啲呢个保护海港条例嘅啲背景啦吓，咁都知道咧，你哋嘅保护海港协会咧，咁其实就系喺1995年成立啦吓，你咧就同埋当时嘅立法局议员啦陆公伟咧，就一齐系推动呢个嘅保护海港条例嘅咁，咁点样睇当时呢个嘅条例嘅订立咧？咁又点样睇？即系譬如1999年扩大嗰个保护范围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回事咧？ 我好簡單報告呢件事。我喺1988年參加城規會，坐咗個會度六年咧，我都唔知道政府有個好龐大嘅填海計劃，係1297公頃。到我發現呢個計劃時咧，我係好驚奇，因為1297公頃係五方里，係全個維港冇咗噶啦，會剩翻一條罅。我哋可以叫做維河，係800公尺至到1000公尺咁闊。我諗好簡單，市民想像下，將現在嘅海變咗一半。因為咁，我哋成立呢個協會，就經過三番嘅努力，兩年嘅正常時間，先通過咗條法律。當時政府係反對，但係所有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全部都贊成嘅。我哋七次喺立法会度讨论呢个问题，我哋有三次系绝对通过，政府系一票都冇嘅，所以呢个历史系好紧要。因为当时香港大学调查咧，系95% 香港人都支持呢条法律嘅。我哋攞咗个签名运动，系有300,000人签名嘅，即系当年到今日，我谂市民对于呢个填海条例断得好赞赏，好支持，因为如果冇咗呢条条例，一早冇咗个海啦。 徐生，我想问一问咧，我谂香港好多人都会即系欣赏呢条条例嗰个嘅即系背景啊，同埋嗰个意图啦。咁因此，我哋而家个维港咧都香港岛同埋即系尖沙咀、九龙半岛都之间都隔咗个几靓嘅海啦吓。咁但系而家嗰个倡议人提出嘅咧，就系唔系喺个中心范围，而系喺即系外围嘅一啲地方咧。是可以容許去做一些 外圍。如果你看個圖呢，現在講緊銅鑼灣對出、北角對出、上環對出、西環對出，連埋當時的計劃兩個很靚的青衣小島都沒有買的。所以當你放鬆了沒有了這條例管的呢，那我們可以英文說 Goodbye Victoria Harbour， 維港再見。 但是都有一个的制衡在这里，是不是？即是如果是由那个。 我简单从你讲的法律的原则，是不准填海出产地土地你去卖，是发展商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Right？ 但是解决不到香港的住屋问题的，因为传出来的地就算全世界的海港都是很少的地的。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展新界，沒有第二條路。第二個原則，那條條例就是如果填海為公共設施的呢，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我們為什麼要跟市民對立呢？我們的工作是為香港的大眾、香港市民，我們是不牟利的機構，在維港島絕對沒有半點私人的利益。 但 所以我們工作了成25年都是為市民。 但是这样，徐先生，都有一些个案呢，就是其实以前政府即希望做的事，亦都即跟这个法例有抵触的事呢，都不是说要真的 要卖地啊，或者是 要填海啊，而是做一些的公共工程。 当年1297公顷呢，做了大半是预备卖地的。 唔係，嗱，嗰個冇得做啦。咁但係之後咧，就政府有幾項工程，其實都因為係即係呢一個條例係做唔到嘅。嗰啲唔係賣地或者係填海去俾啲地俾啲發展商去買嘅，而係譬如話你 佢全個九龍灣預備填出，共埋曬有600公頃，係會有一個新嘅城市。 是有350,000人居住的。 嗱、啊，咁呢个已经系解决咗啦。 佢现在嘅发展计划咧，发展呢、這个契则，我哋绝对赞成。但系同佢当前嘅计划填600公顷，全个九龙湾都冇咗咧，系完全两件事。 而家因为麦美娟头先举嘅例子咧，就系、是、譬如一啲嘅东区走廊嘅一啲行人板道啊，吓，又或者系啲启德咧一啲嘅即系配套嘅工程咧，咁希望咧可以为呢啲嘅地区松绑填海。咁其实系咪有冇机会？譬如呢啲一啲地区设施嘅工程，系你系觉得系容许啊，或者都适合系 公共工程啊？ 系啦，松绑填海嘅咧， 我谂咧，麦小姐未必咁清楚个背景。就我哋嘅手上嘅文件係證實咗四樣嘢嘅。第一，當年嘅中環灣仔曉道，我哋絕對贊成嘅，只係政府填多咗好多嘅地，預備俾佢賣嘅。我係反對嗰橛啫，嗰條路我哋係絕對贊成。第二，東區走廊，我哋由2013年已經大聲叫政府進行啦，呢個好好嘅計劃，但政府冇進行到。为什么迟了8年呢？你问政府，不要问我们。我们手上的档案是2013年当时政府计划，我们绝对赞成的。 即是你意思是不是、不好意思，即你讲、你讲完先。 再讲到现在起的沙中线有两个填海地方，一个就是九龙红磡，一个就是近着这个铜锣湾这个避风塘，两个地方去填海，为了工程的问题有没有需要，我们亦都绝对支持，绝对没问题，任何都没有改过，没有阻到他们工程一日。他一问到我们立刻批，因为为什么呢？为香港市民的 好处来的，所以我们绝对没试过阻过任何公家的工程。 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要进行这些工程，其实现时的保护海港条例已经容许政府是拿着一个凌驾性的公众需要的原则去到进行，就不用修例才可以做到，是不是？ 自从政府成立了那个香港那个海港委员会呢，就我们 海滨事务委员会 交了给这个委员会了、要这个委员会决定为了公众利益是应该填的呢，我们怎样要反对呢？因为这个会是代表公众的声音，他们责任很大的，所以他们要保持一个平衡，一方面要保护个海港，第二方面要给公共设施进行填海，如果需要的呢就进行海洋。所以这个今天来讲个反对声音都不在我们协会上，我们是20把声音之一在这个会上，这个是我们那个 Harbourfront Commission， 不过即 是权在他们那里、 是，不过即是香港反对填海的人就不只是即你们保护海港协会啦，即是我想有很多其他的团体都会反对的。那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会有24个团体，所以现在我们不需要出声，这团体已经进行着执行这条法律了，所以非常之通讯的。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现在香港所有海滨很多地方都大有改良了，市民是绝对赞成绝对欣赏的。所以今天应该市民支持这个法律，就不是说想修改它取消它。 好啊，唔该晒徐嘉臣，多谢你啊， 多谢你。 系徐嘉臣咧，就系保护海港协会嘅副主席嚟噶。咁啊，杨立门就两边意见都听咗啦。咁 系啊， 咁其实系应唔应该需要修订咧？咁因为徐嘉臣头先都讲啊，即系其实佢都仲系呢个嘅海滨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啦。咁所以佢就话呢啲嘅惠及民生嘅一啲地区设施，其实佢冇反對過喎，係咪真係有需要修例咧？呢、這個問題， 呢個係個別工程係有唔同嘅。嗱，頭先佢講嗰個即係灣仔繞道咧，的確係嗰陣時係要同其他嘅工程一並去進行嘅。嚇，咁你冇可能淨係 即係去淨係起嗰條路啊，因為你嗰條路上面仲有嘢噶嘛，要發展啊嘛，咁因此就發展唔到啦，因為佢哋反對咗，即係呢一個條例喺度。咁另外就其實譬如話嗰、那個東區走廊下面嗰個板道咁樣，咁亦都係因為係有呢一個開港條例喺度咧，因此政府裏面係需要花咗好多好多其他時間，係去譬如話問法律意見啊，又徵詢好多即係地區組織嘅人士嘅意見啊，咁就拖長咗個即係嗰個工程拖咗好多年嘅，因為亦都之間有好多人反對，唔係話海港協會反對，而係有好多譬如話本地嘅居民啊，咁因此政府咧係覺得係一個很好嘅即係工程咧，亦都係拖咗好多年。咁咁當然我哋要問翻政府有啲咩其他嘅因素啦嚇。咁就算係其他嘅工程都有呢一種咁樣嘅問題，譬如城規會都會因為係有呢個條例喺度咧，那個過程係耐咗好多。 嗯，咁啊，麥美娟就提出呢個修例啦。咁跟住落去會點咧？喺立法會點樣討論咧？咁我哋要繼續留意落去啦。休息一陣先，轉嚟再傾。 做运动唔一定要等奥运嘅，我系收留城嘅刘伟恒，作为一个爸爸，梗系要鼓励啲小朋友多啲做运动，揾到佢嘅潜能啦。第时啊，话唔定有机会代表香港噶嘛！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同你过运动月。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吓。杨立门啊，我哋不如放眼世界啦，我哋睇睇一啲国际新闻啦。因为呢一轮咧，大家都关注到阿富汗嗰个局势吓，咁见到咧武装组织塔利班咧，就系过去嗰个几两个星期啦吓，咁可以话一个势如破竹嘅一个姿态咧，去到。就佔領咗即係阿富汗唔少嘅陣地啦，咁以至到今日咧，就見到佢哋咧係佔據埋首都喀布爾嘅總統府。咁佢哋咧已經即係根據報道咧，佢已經宣布阿富汗嘅戰爭結束啦，並且咧會盡快公布咧成立呢個新嘅政權啦。咁可以話咧就係阿富汗呢個塔利班咧，咁佢係自從咧呢個嘅90年代尾之後咧，再一次就係叫做掌管整個嘅阿富汗咯。咁對於一个地区局势，以至到即系嗰个地方嘅人民嚟讲，又系一啲咩嘅意义咧？ 嗱，呢一个当然系世界大事嚟嘅，因为阿富汗虽然系一个唔系好大嘅国家啦，吓，即系几千万人口，咁但系因为佢个地缘嘅位置嘅问题咧，就牵动咗历史上都系牵动咗几个即系世界嘅大国咧喺嗰度争夺嗰个利益嘅吓，同埋权力嘅，咁先有苏联，跟住就即系嗰成俄国啦。亦都由英國啊，即係美國過去嗰十幾廿年咧，都係喺嗰度係進駐咗喺裏邊嘅，直情係嚇。咁因此就嗰、那個地區係一個咽喉地帶啦，因為係俄國嘅咽喉地帶，亦都係中國，因為佢都有少少地方同中國即係接壤嘅。咁當然香港人嗰、那個焦點就可能係會集中翻喺譬如國家嚇、中國嗰、那個反應係點樣咧？即係我哋喺阿富汗嗰個嘅利益喺邊度咧？咁我諗國家嚟講嗰個利益大部分都係喺個反恐嗰個關注嗰度，因為佢接壤新疆咧，咁新疆嗰、那個即係譬如話東特厥嗰個組織都同阿富汗塔利班咧都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咁因此就即係我哋外長都第一時間即係。 見預計到即係塔利班可能都即係得勢啦咁，咁第一時間都接見咗即係塔利班啲領袖。 七月尾嘅時候啊，就中國嘅外長王毅咧就喺天津啦嚇，咁就係會見咧一班嘅塔利班嘅一啲領導人。 係啊，咁我有個利益所在都係希望係可以得到塔利班嗰、那個。嘅同意咧，就係即係唔好再繼續培養啊，或者俾一個陣地俾即係東特厥組織去顛覆即係中國嘅土地咁樣。咁我最大嗰個關注點都係呢一度嘅。 但我諗咧就要即係讓大家知道嘅咧，就係塔利班啦嚇。咁而家大家都稱呼佢係武裝組織啦。咁、但係最先咧，其實佢係一啲嘅即係佢嘅意思其實係一啲嘅神學生啦嚇、神學士啦。咁佢哋咧其實都幾去提倡一啲比較。原教旨主義式的一些、理念和管治、其實他在90年代冒起的時候、都曾經在他、佔領的地方管治的地方呢、就實行一些比較嚴厲的一些伊斯蘭教法啦，包括就是女性要是穿全身的罩袍啦、一些違反教法的人可能受到一些殘酷嚴厲的一些處罰啦、所以都講事就是引起很多的爭議，亦都令到即國際社會關注啦、之後去到咧2001年咧就係有911事件嚇，咁、美國就發動反恐戰咧，就係、攻入去阿富汗咧，就推翻咗塔利班嘅政權啦咁。咁、到到而家啦，即係個塔利班再次咧就係、叫做掌管整個嘅阿富汗啦。咁啊都令到其實國際社會一個好大嘅難題，究竟？點樣去處理呢、這個？點樣去對待呢個嘅政權咧？嚇，咁都係一個都幾難搞嘅一個問題。 係啊， 咁啊，不如我哋都請一位嘅啊國際關係嘅學者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電話旁邊有志明研究所嘅研究總監許晶啊，許晶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你好， 各位听众好。 系头先都讲啦，即系究竟塔利班去到咧系掌管整个嘅阿富汗啦。咁对于阿富汗嚟讲系咩意义咧？同对于国际社会有咩意义咧？你觉得？ 嗱，第一咧就系、我自己都会反思翻啦吓，即系譬如近日就好多媒体用啊，塔利班杀入呢个坎大哈啦，或者杀入呢、这个。阿富汗走到啦，系嘛？或者系佢哋要佢哋停止侵略、停止佔領等等，就好似我哋先天就將塔利班就視為一個即係、就是、好似係非法政權啦，甚至無係一個恐怖分子咁。咁但係我哋回顧翻，即係頭先 Ivan 都有提到，其實2001年之前咧，塔利班你承唔承認佢都好啦，其實佢係長期管治阿富汗全境嘅一個。合法政權嚟嘅 ，OK， 咁所以即係第一就係我哋即係經常係我諗需要反思啦，就話我哋每一個人又好或者媒體又好，即係好慣常用一個西方乃至係美國嘅視角去睇呢啲外國嘅政權，就係、是、我哋可以試想下，如果塔利班純粹啊純粹係靠武裝，佢依家都叫佢哋做武裝組織咁，佢純粹靠武裝而冇民意基礎嘅話，有冇可能係？短短即係美軍，即係其實嚴格言都未上，未完全撤退咧。其實佢就直捲咗全國。咁所以其實塔利班佢係咪真係冇即係阿富汗基層民眾嘅支持咧？定係調翻轉？其實我哋一路都妖魔化咗呢一個我哋唔係太熟悉嘅政權咧。咁我諗作為外來人嘅我哋，我諗係值得我哋思考嘅一點。 咁但係又真係見到好多民眾咧，係驚咗塔利班，以至到即係呢個呢喀布爾首都咧，就係、未落入塔利班之前咧，係好多人民眾咧就係、湧入去首都嗰度，好多女性咧就係、即係驚咗佢哋啊，有好多唔好嘅回憶啊，好多人要搭飛機走啊，咁點樣解釋呢啲恐懼咧？ 我覺得係第一，佢係咪呈現即係歷史嘅全部？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疑問啦。正等於其實當年係嘛，即係我哋中國人最熟悉嘅1949年係嘛，咁其實都係兵荒馬亂㗎係嘛，即係落嚟唔好話去到台灣咁遠啦，去嚟落嚟香港咁樣，都好多人喺上海、喺廣州、三面都好似好恐慌咁。但係嗰個係咪代表住民意嘅主流咧？咁即係甚至冇依近日最多就 是、許晶啊，不如我哋七點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 好啊，冇问题。 我哋转头再倾倾塔利班嘅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建议，从中风险同低风险组别地区的入境人士，假如完成接种疫苗同检验出 抗體，檢疫期將會調整至14日，以及7日自我監察。其中一個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話：留意到自4月至尋日，本港錄得52宗輸入個案已完成接種疫苗，當中88%大變種病毒，主要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株。他指出，數據顯示已接種疫苗患者病毒量同未接種疫苗的患者差不多，反映病毒對已打針的人士仍有傳播力。衛生署將考慮增加入境人士抵港後的檢測次數。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形容，疫情下信息千變萬化，現時更面對多種變異病毒，將來不排除因應掌握的數據增加再作調整。一名62岁男子因违反强制检疫令，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即时监禁4星期。涉事男子去年8月31日入境时获发强制检疫令，定明他必须在家中强制检疫14日。他在检疫令未届满前，在没有合理辩解和未取得获授权人员许可下，在同日企图离境，并在深圳湾出入境管制站被入境处职员接获。本港至今有169人已因违反检疫令被法庭定罪，被判即时监禁最多14星期，或者罚款最高15,000元不等。对于有团体向投诉法官行为咨询委员会递交联署信，投诉处理721元朗案件的法官叶作文，司法机构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司法机构说，基于司法独立的原则，任何对司法决定的不满只可循现有法律程序提出上诉。处理针对法官和司法人员行为投诉，新设立的两层架构机制即日起开始运作。司法机构在今日或者其后接获的新的行为投诉个案，会按新机制处理。有关机制一向只处理针对法官和司法人员行为的投诉，相关投诉会待所有法庭程序包括上诉完结后才处理。进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武装开始收集平民的武器，表示明白民众需要保留武器来保护自己，但认为他们现时已经可以感到安全，强调塔利班不会伤害无辜平民。不过喀布尔机场仍有大批民众争相离境，部分人强行登上用来撤走美国外交官和使馆人员的军机。接掌機場運作的美軍向天開槍阻止，德國外交部說大批感到絕望的阿富汗民眾堵塞停機坪，撤走外國人的飛機一度無法離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维园道。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维园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伊利沙伯大厦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现在车龙排到去松屋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松屋村。咁至于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龙尾去到界限街近碧华花园。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头先提及过近和富中心快线嘅意外啱啱清场啦，车龙大消散。咁另外跟进翻喺屯门嗰边嘅交通咧，咁虽然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咗长一段时间，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嘅。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近丁九桥。咁较早前咧呢、這个屯门公路近更新湾即系丁九个头咧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带都系交通繁忙。 咁下路方面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大榄涌警察宿舍。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历年来，港队派过不少猛将出战残奥会，好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田径场上的超级神奇小子苏华伟。苏华伟在五届赛事共摘下六金五银一铜，成绩辉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討論緊阿富汗的局勢啊。咁見到塔利班已經佔據咗首都喀布爾的總統府啦。咁根據報道咧，咁總統加尼已經離開了阿富汗。有啲消息話佢已經去了鄰國塔吉克啦。咁應該點樣睇阿富汗呢個局勢咧？對於塔利班即係叫做掌管住阿富汗全國啦，咁係一個嘅咩意義咧？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知名研究所的研究總監許晶傾緊啊，揾翻佢出嚟先。许晶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许晶系啊，我想再问一问咧，我谂都要睇翻我哋国家嗰个角度啦吓，因为而家我谂好多嘢都系讲紧即系西方即系嗰个集团即系攻击中国，咁你有呢一样嘢咧，因为中国。即係早排都好親密地即係同塔利班嘅領袖都會見啦。咁因此而家西方即係盟國嗰邊咧，都係喺度開始警告嗱，就大家千祈就唔好承認呢個塔利班嘅新政權啦。咁而家我哋國家嗰新今日公布即係講嗰啲嘢咧，就似乎係傾向嗰邊嘅。咁但係就好似未曾講話即係承認佢嘅政權啦。咁你覺得呢樣嘢點樣睇咧？點樣發展咧？ 嗱，阿楊生問呢個問題好關鍵，亦都好實際啦。因為同美國唔同咧，咁中國又好，俄羅斯又好，甚至無係印巴或者中亞其他國家咧，咁其實就係、是、即係所謂中亞嘅當事國嚟嘅。O K， 即係我哋中國嘅新疆，甚至無係西藏嘅一部分，其實就係接壤阿富汗或者阿富汗周邊咁。咁所以咧就當美軍佢哋抽身或者佢北約嘅夥伴抽身之後咧，即係對於當地嗰、那個即係所謂權力。或者軍事真空，譬如會引起一系列嘅連鎖反應，包括譬如我哋知道有一個大型機場，咁嗰度有可能係會釋放，唔係淨係前塔利班成員，可能仲有呢個伊斯蘭國添，係咪？咁呢啲你連新疆本身新疆民族啊、宗教各方面嘅即係議題都係已經非常之敏感啦，譬如最近新疆棉嘅事件，咁所以中國係。 要非常之謹慎，呢個係事實嘅。OK， 咁、 嗯、 另外一方面咧，就但係我哋要知道咧，其實喺2001年之前咧，中國咧係雖然已經係有上合組織啊等等嘅醖釀啊，咁但係咧，其實當時係冇承認到或者同呢個塔利班政權咧冇一個密切嘅交往嘅。咁依家就好關鍵咧，就我哋見到好有意思嘅咧，就係、是。呢個加尼離開咗呢個喀布爾之後啦，咁塔利班咧就話佢哋會建立一個伊斯蘭酋長國，即係個國號係冇變嘅，恢復翻2001年之前。不過咧，佢係有強調佢哋係開放包容啦，同埋係保護即係外國嘅僑民添。咁所以就話，咦，會唔會經過咗即係同美國爭持嘅呢20年之後咧，塔利班仍然係塔利班？ 嗯、 不過咧，佢對於好多國際現實嘅政治咧。佢哋就成熟咗啦，咁就會唔會喺某一啲安全議題上面同俄羅斯同中國咧就更加有啲務實嘅合作咧？但當然呢啲係處於一個務實嘅合作嘅，不過喺個身份認同啊，喺個意識形態嘅價值觀上面咧，佢同俄羅斯作為一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同埋今日嘅中國作為一個最大嘅社會主義國家咧，始終係有一啲即係所謂 fundamental 嘅一啲 primary 嘅矛盾存在。 嗯，係、嗯、係。咁因此你都會覺得頭先你都講話即係西方都傾向妖魔化佢，咁但係既然佢都想即係親近翻即係世界啦，如果即係重新掌權嘅時候，咁都係有理由相信佢雖然係原教旨主義一個國家，咁但係佢好多喺人道人權方面嘅一啲措施咧，應該係會有所文明化，係咪咁嘅意思咧？ 我諗當然呢個係我哋嘅主觀願望啦，咁同埋就啱啱好呢20年呢其實都係所謂後冷戰時期一個好重要嘅變化嘅，無論我哋將唔將佢命名為一個新時代，因為我哋知道01年嘅時候呢，雖然美國經歷咗好慘痛嘅即係呢個基地組織啊，唔係塔利班本身嘅一個恐怖襲擊啦，但係小布殊年代即係啱啱冷戰結束呢，即係蘇聯瓦解呢，其實美國嘅國力係如日方中㗎嘛，咁、當時你諗下中國俄羅斯都係相對即係隱讓啲啦，印度就遠遠未崛起啦。但係今時今日，成個阿富汗嘅佢成個地緣狀態咧，即係佢北邊嘅俄羅斯同埋前蘇聯國家啦，跟住東邊係我哋中國啦，南邊係印度咁樣樣啦。其實成個地緣狀態咧，同20年前咧，其實翻天覆地嘅變化。咁所以就算塔利班唔選擇同西方太過親近，如果佢可以同中國、俄羅斯、印度有一個比較好嘅經貿合作咧，其實我覺得。大家人民有飯食，生活安定咧，其實個社會逐步走向恢復，甚至乎開放咧，其實唔係唔可能。 嗯，咁其實你預唔預期即係國家係會好快係宣布話同佢建交嘅咧？承認呢個新政府咧？ 嗱，阿楊生問呢個問題都係好關鍵咧，就我覺得係兩個層次，即係外交無小事啦，即係表面上嗰套功夫咧，我反而覺得咧係可以唔需要太急嘅，即係咪真係掛我支五星紅旗啊？我又掛你支新旗幟啊？定嗰啲係可以循序漸進，因為牽涉到好多複雜嘅問題。但係同佢哋建立一個實質甚至無相對緊密嘅交往咧，我覺得唔係將會做。我相信王毅外長以下咧，其實中國外交體系人員咧已經好謹慎地做咗好多鋪排工作噶啦，咁就好快啦，我哋拭目以待，好快会见到中国同呢个阿富汗嘅新政权咧有一啲实质上嘅交往嘅。 又评论下美国啦，因为今次咧就系塔利班嘅攻势咧，都系随住美军咧就系全面撤出阿富汗咧，而系攻占咗好多嘅，即系塔利班就攻占咗好多嘅城镇嘅咁。咁点样外界而家点样评价紧美国嘅呢个撤军行动咧？系咪好似直头让咗成个阿富汗俾咗塔利班咁咧？咁而即系拜登政府啦，咁亦就一直嘅讲法就系话。即都唔希望咧，就係用20年嘅時間去到咧，就係再打一個喺即遠在阿富汗嘅一個即干涉嗰當地嘅一啲事務啦。咁其實係咪提得出即成個嘅9/11即反恐戰嘅20周年？咁其實即對於美國，譬如而家拜登政府嚟講，咁可能對於即阿富汗對佢嚟講嘅一個關注度或者係戰略地位，已經不及咧就係以往嗰種咧。 嗱，阿 Ivan 問呢個問題咧，就係我覺得話分兩頭啦。 第一個呢就是我哋知道美國從來是一個好崇尚實際同實利嘅國家嘅 ,ok, 咁呢計數計落去喂計唔掂喎，繼續打落去，咁雖然呢就你話美國表面上唔係太風光啦，甚至冇有人會將即係越南即係七十年代離開西貢嘅時候相提並論，咁表面上唔係太風光，但係實質計數呢美國都冇蝕嘅，因為阿富汗雖然話拖咗二十年啦，咁但係由小布殊游擊中間經過共和黨同民主黨，民主黨到共和黨翻翻民主黨嘅總統咧，其實佢哋翻喺阿富汗嘅軍費同軍力咧，唔算太離譜嘅。咁同埋最重要咧，美國即係譬如隨住佢一啲即係所謂嘅精確制度嘅武器啦，隨住呢個無人機嘅使用啦，各個方面咧，佢哋個人命傷亡咧，更加係繼呢個海灣戰爭之後咧，下降到一個新低添。咁所以第一就係表面上唔好睇，但係實際上呢廿年咧，美國同美軍嘅付出唔算慘重嘅，包括其實對當地人民嗰個破壞咧，其實比起當年我哋知道兩次打伊拉克咧，其實係相距好遠。咁但另外一方面就係美國係咪佢會吸取教訓啦、啊？即係佢嗰種特別崇尚武力啊，特別崇尚科技同物質啊，唔係太能夠用一啲純熟嘅外交手腕或者同當地嘅政治文化經濟結合咧。咁頭先我哋開場白，你諗下由四九年嘅即係國共內戰，去到七十年代越戰，甚至無早少少嘅韓戰，去到阿富汗咧，佢哋永遠都係咁嘅，即係打仗咧，美國嗰筆帳佢識算嘅，但係喺外交同埋喺個地緣政治上咧。似乎就冇一啲老牌嘅歐陸國家，好似英國啊、德國、法國啊，甚至乎中國俄羅斯咧，精算得咁準咯， 係。嗯 ，OK， 好啊，唔該曬許晶， okay, 多謝你啊， 唔好客氣。 係，許晶咧就係致命研究所嘅研究總監嚟噶，咁我哋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轉頭咧休息一陣咧，就係翻嚟咧就係傾傾關於消委會咧今日公布嘅啲調查嘅喎，咁啊轉頭再傾下。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你的家会不会有过多的杂物？今集地球酷生活，周少祥先生会同大家一起分享拥有一件物件的时候一出一入的原则。 深夜一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嘉宾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深港融合密码。 我哋发展咗新界北之后，有冇啲特别嘅元素、特别嘅基建可以配合到呢一个融合咧？ 香港啦，喺十四五规划里面啦，咁国家亦都话啦啊，我哋香港系要做一个国际嘅创新科技中心啦。 八月十八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四十八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吓。杨立门啊，我哋讲一讲咧，今日就消委会咧就有一啲嘅调查公布咗啦。其中一个咧就关于海外搬运嘅，咁啊而家成日都听讲咧就有啲移民潮出现啦吓。咁可能有啲人咧就即系举家搬过去海外嘅时候咧，咁就要用一啲嘅海外搬运服务啦。咁但系其实咧，因为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情况发生啦吓，咁可能有一啲嘅。问题啊，额外收费啊， 额外成本 系啦。咁人哋嗰边又即系嗰啲嘅，譬如啲船期啊，嗰啲又系咪真系可以正常咁帮你运到你嘅家当过去海外咧？咁都啲问题嚟噶。咁见到咧，就消委会都收到唔少嘅投诉吓。咁不如我哋都请消委会嘅代表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喺度啊，黄凤娴你好， 你好，你好，人阿门， 你好，两位凤娴你好。 咁啊，不如请你讲下海外搬运你哋收到啲咩嘅投诉？ 系啊，嗱，我哋喺今年即系首七个月啦，而家就收到已经二十宗投诉啦。咁旧年疫情就好容易明白啦，因为大家都唔会飞走啦，咁啊净系得三宗，之前嗰一年咧就十一宗。咁所以咧睇到咧，即係個都有呢一個趨勢咧，就比較多啲呢個海外搬運嗰個投訴。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做咗一個叫做神秘顧客嘅查詢啦。咁啊睇佢倫敦同埋多倫多咧，究竟喺報價嗰方面究竟有幾多分別啦？咁同埋喺個運送時間嗰方面咧，係點樣加埋咧？我都睇埋咧一啲嘅條款，睇下咧個消費者要留意啲咩嘢啦。咁首先咧就係要講呢個報價先，因為我哋睇到咧。 就是、個報價如果我哋問咗十幾間公司咧，有十間覆翻翻嚟咧，如果去倫敦嘅話咧，個價錢咧可以爭 1.5 倍。咁去多倫多都爭 1.6 都差唔多啦。咁、那個價錢其實嗰個分別都幾大下嘅。咁、另外咧個運送時間咧就大家係最緊張噶嘛。咁但係因為咧其實咧就每一個呢啲嘅海外搬運公司咧，其實佢哋泊嘅船啦，即係嗰個叫做船公司啦。又或者佢哋訂唔訂到位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可能嗰個船期都會緊張啲啦。咁所以咧，嗰個時間嗰方面咧，可以由數個禮拜去到五個月。如果去倫敦嘅話，咁而去多倫多咧就要五個星期到三個月。咁而咧有某一啲嘅海外搬運公司咧就話佢哋嘅船期係正常嘅。咁我哋估計咧主要嘅原因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都有佢嗰個船隊啦。咁所以咧就嗰、那個預期會比較穩陣啲。但係咧我哋都聽到好多嘅搬運公司咧都話俾我哋聽個船期係非常之緊張，所以究竟可以幾耐運到嘅話咧，咁就真係都有啲難預測嘅因素喺度啦。咁另外啦，就係、是、我哋一定要提醒消費者咧，就一定要睇清楚嗰啲額外嘅衍生費用，即係呢啲係有機會嘅，因為咧喺啲條款裏面咧都講得清楚咧，因為船期引致嘅全倉費啦、上樓嗰啲嘅拆卸費啦，又或者係週末假日去包裝嗰啲嘅收費啦。又或是就嗰個船期係褪咗嘅話咧，喺香港嗰個嘅全倉費究竟點樣去俾咧？因為有某一啲嘅船公司有某啲嘅搬運公司咧，就話佢哋會包埋到某一日，即係某一個時段。咁但係有啲咧就要直情係要個消費者去俾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因為嗰個船嗰個緊張咧，所以可能佢哋嘅報價未必係最終嘅報價，可能都會有另外一啲嘅附加費。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會睇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會影響咗你最終嘅支出。咁消費者咧就真係要睇清楚嗰啲條款先至好決定揀邊間，同埋一定要貨比三家咯。 咁即係話其實你哋個調查發現到咧係可能船期會延誤啦，或者係因為船期延誤有全倉費各種新收費啦嚇。咁、但係呢啲其實嗰、那個船公司可能都可以話，或者搬運公司咧都可以話佢哋控制唔到嘅，即係呢啲因素。咁即係唔係佢哋專登係呃或者係呃消費者嘅一個情況 係啊？所以今次我哋唔係話啲船公司、搬運公司有啲咩問題，因為佢哋有好，即係其實喺個公司嘅角度嚟講，當然佢哋想盡可能啲條款去保障自己啦。咁但係從一個消費者角度嚟講，咁盡可能都應該要睇清楚啲條款係咪可能係爭取到多啲嘅保障俾自己啦。咁、所以有某一啲嘅報價，我哋睇到咧嗰、那個肯定性係會比較高啲嘅。咁、但係有某啲嘅報價咧，可能嗰個不明朗嘅因素會比較多啲嘅。咁所以消費者又要留意啦，同埋咧就最緊要就係、是，若果萬一有爭拗嗰陣時候會出現啲咩情況咧，可能啲貨咧就扣咗喺嗰個物流公司嘅，即係搬運公司嗰度啦。咁但係咧有一個條款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呢一個我哋叫做留置權啊。因為有某啲嘅條，有某啲嘅報價裏面咧講到明，佢哋可以有呢個留置權，即係話如果有任何爭拗俾唔曬錢咧，咁嗰個物流公司係有權去扣留處置抌咗或者係售賣你嘅產品咧，你嗰啲貨品咧。去換翻嗰啲錢嘅，咁當然法律上面有某一啲嘅要求啦，咁但係消費者即係要留意翻下呢一個留置權嗰個嘅條款啦。另外，就算係有某一啲嘅搬運公司，佢哋冇寫到留置權啦，但係若果佢哋嗰個物流商係有船隊直接向顧客提供呢個海外搬運服務嘅話咧，因為嗰個船公司咧其實都有呢一個喺普通法裏面都有呢個權利，咁所以變相。是間接地都是有這個權利的話都是需要留意，所以消費者都要留意清楚這些條款。 有沒有一些你 收到的投訴個案呢，有沒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個最簡單的啦，因為那個銀碼是最大的啦，就67,450元。裡面呢其實那個投訴人呢就是去移民去這個紐西蘭，咁但係呢其實個過程裏面呢就有好多爭拗喺個價格嗰度啦，因為就係正正頭先講嘅問題啦，就啲船期嘅延期呀、嗰、那個全倉費呀、等等嗰啲嘢，咁所以呢就突然之間呢就喺嗰六萬幾蚊裏面呢，當佢俾錢嗰時呢就原來裏面呢又加多咗成18,000元， 咁而原本即係話嗰個報價呢就係40,000+嘅啫，咁但後尾就要收多成18,000，咁後尾個消費者呢卒之係經我哋嘅調停之後呢就同意呢就係收返3,000呢一個refund 啦，即係俾返3,000去呢，咁就了結咗件事啦。咁我哋都有啲個案呢，因為始終呢一啲嘅搬運嘅服務呢喺近期會比較多啲啦。咁所以呢我都有啲比较新啲正在处理啲嘅个案呢都系同一个问题，人就飞去加拿大啦，但啲货又未运到，仲要喺钱银上面争拗咗都好多争拗。咁所以呢呢一啲个案我哋仍然都系处理中囉。 好啊，咁啊，黄凤霞，不如我哋都讲讲另一个题目啦。我见到你哋今日都有另外一个嘅发表啦，咁就系讲紧咧，就系一啲水果干嘅含糖量啊。咁啊，杨立门，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呢啲水果干 啊？系啊，我其实见到有话有糖分嗰啲，我都唔买嘅。咁但系我后屘睇翻啲资料，原来即系就算自然糖分，佢都计埋落去，分唔出去。 唔系，但系因为好多人咧，就而家即系将水果干咧当做一啲健康啲嘅零食啦，成日都話啲嗰啲薯片啊，嗰啲就太多嘅鹽分啊，又煎炸咁，咁大家會轉食呢個水果乾啦。咁但其實水果乾咧，都同時咧係有一啲嘅一啲嘅成分啦，啊，健康問題咧需要留意嘅，就係個糖含糖量喎，係咪啊，黃鳳賢？ 絕對係啊，因為好多時我哋都會覺得想健康啲，就不如食呢一個水果乾做呢一個零食啦。又或者有啲人甚至咧就貪方便咧，就用水果乾咧去代替呢一個新鮮嘅水果。咁呢一個咧，我哋絕對唔建議嘅。我哋都仍然係建議翻嚟食新鮮水果嘅。咁因為有啲人怕切啦，又覺得唔方便咁啊，總之揦一扎嚟食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哋六款嘅水果乾裏面咧，包括提子乾、芒果乾、小紅莓乾、藍莓乾、士多啤梨乾同埋杏脯咧。全部31款都是属于一个叫高糖的食物，即是说根据食安中心的参考水平呢，是每100克的固体食物呢是要超过15克的糖。咁而最高嗰个呢就是提子乾呢，因为佢嗰个平均嘅糖嗰个含量呢有成 57.4 克，跟住其他啲呢其实都好高㗎，芒果乾都去到56啦，小红莓乾呢都有成 52.6 啦，藍莓乾咧就50啦，都好高嘅。咁最低咧，杏脯都唔低嘅，都35.8克嘅糖分。咁所以咧，大家食呢一啲嘅水果乾嗰陣時咧，係絕對需要留意你嗰個食量。咁而呢啲水果乾咧都有一個好處嘅，就是，因為佢有多酚。咁多酚咧係一個可以話係抗疾病嘅一個養分啦。咁所以咧都有佢嘅好處。但是都是要小心，因为始终个糖的含量实在太高了。咁另外呢大家都要留意返係除害劑嗰个嘅含量啦。因为始终呢就当种植呢啲水果嗰陣时呢少不免呢可能呢係喺个农作物嗰陣时呢都係会有一啲嘅除害劑。咁而喺当佢哋抽乾咗水之后啦，咁呢啲除害劑咪仍然留返喺嗰个水果乾嗰度囉。咁我哋亦都发现呢有唔少嘅样本咧，有成21个样本咧，我哋都发现有呢个除害剂。咁而当中嘅14款咧，有成3种或以上嘅除害剂。咁尽管佢哋嗰个嘅含量系冇超过法例上面嗰个规定，但系咧我哋亦都要大家留意嘅咧，就系嗰个叫鸡尾酒嗰个嘅效应啦。咁呢个鸡尾酒效应嘅意思咧就系，你好多嘢都系唔过嗰，那个上限，咁但系当你加加埋埋嗰阵时，对你嗰个身体有冇影响呢？喺国际间仍然都仲系研究当中，众说纷纭。咁但系始终喺个消费者保障嘅角度嚟讲咧，如果我有得拣，咁我梗系想拣一啲水果干，系佢嗰个除害剂嗰个含量系会比较低啲嘅咯。 但系其实你哋验嗰啲样本都有讲明，譬如话每几克系入含几多糖，都系有讲明噶，买嗰啲包装上面。 个包装上边系啦，咁如果系讲到包装上边咧，其实整体嚟讲咧都唔错嘅。不过咧，我哋发现咧有4款咧，佢嗰个嘅营养标签嗰个嘅标示出嚟嗰个嘅值咧，就有啲偏差啦。咁而最大差异嗰款咧系一款提子乾，佢咧就包装上面写咧个糖含量咧系3.7克嘅啫，即系每100克。咁但系验咗出嚟咧系75.1克，即系超出19倍。系啦，咁一定要交俾食安中心跟进啦，因为嗰个容忍限都系去到120啫嘛。但另外一方面咧，其实我哋都发现有2款咧，佢系比标示值咧系低68%同埋60%左右。咁当然大家好开心啦，因为少啲糖啦嘛。 咁但係其實對從一個消費者保障嘅角度嚟睇咧，個準確性係好緊要嘅，因為個客原本有得揀，你變咗係冇得揀咯。 OK， 時間關係啊，咁啊同阿黃鳳賢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 好，拜拜。 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嚟噶，節目嚟到呢度，拜拜。